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前几天在户外的一个广告牌上看到了这样一幅图，是两只手相互握在了一起，一只手呢是布满了皱纹，那另一只手在它的衬托下显得很稚嫩，很小只。我想大家听我的描述应该想到了，这是父母的手紧握着孩子的手，而旁边有一行字写道：握住了你的手才感觉回到了家。我想在岁末年初的时候，大家可能在看到这样图的时候都特别有感触，马上就是2022年了，所以各位计划好回家的行程了吗？车票准备什么时候开抢呢？你看家这个字真的是简简单单，但是我觉得它背后承载了无数人的那种情节，是无数人的那一种世外桃源，也是支持大家不断前进的一个坚强的后盾。我记得主持人白岩松在他的《白说》那本书里曾经这样说过，说这个时代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谁也不敢踩刹车，这是个体焦虑的缘由，而整个群体焦虑也是共性。其实不只是焦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各种各样的困扰，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都会让我们感觉好像自己在有一个瞬间快要被击垮了，对吗？其实我也有过那样的感受，但是我有自己的方法，我会找到朋友，我会有自己的一些调节的方式，他们都是在生活当中鼓励我、支持我、给我强大后盾的人。尤其是在今年，我来到北京音乐广播，十多年之后再来做一档白天的直播节目的时候，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给了我特别棒的鼓励。所以我在想，在这个12月16号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坚强的后盾是谁？是心中一直挂念的父母，还是陪伴在身边的那个爱人或是朋友呢？ 某一天我们会再见面，地球不管多远，和你一起去冒险，直到放弃原点，照亮每个心愿，重新接着转进 曾经我还以为所有疲惫危险，四周孤立无援，只能咬牙去面对，直到邂逅了你，我长出光的翼，就把秘密全都破解，继续挑战这新世界， 终于才发现 接，继续挑战这新世界。呜呜呜呜 今天特别邀请大家来到我们听听 FM， 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前往2021声音记忆专题来留言。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找到我。我今天在2021声音记忆当中留下的这段文字是：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如果首次留下自己2021声音记忆的，还可以获得抽奖机会。今天真的红包不要太多，各位一定不要错过。我刚才抽了一下，8毛8，真是好手气。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欢迎你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说我的坚强后盾，同时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2021声音记忆当中，今年你还有什么样的心愿想实现。如果各位对这两个话题哪一个更有感触的话，都可以参与进来。还有什么样的心愿没有实现呢？大家可以添加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聊天室的入口，然后进到我们会遇见你当中。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燕姿的《守护永恒的爱》，也是他送给歌迷的一首歌。我也很想借着这样一首歌，借着他的这样一首真情流露的歌曲，非常温柔的歌曲，非常走心的歌曲，把这样的一份爱传递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他的歌真的是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他用他的歌声去守护了属于他和歌迷们之间每一刻的那种美好时光，成为了很多歌迷精神上的坚强后盾，同时也给大家记录着青春。歌声真的是能够温暖到我们的，你说呢？ 走完这条路，下一站是什么？穿过长长隧道，有谁在守候？激光片与回忆在翻涌，组成这个我。天黑了，银河依旧辽阔，背负着自己想把生命看透，渴求的不代表一定能拥有，欲望失落妒忌和暗火，有谁幸免过被对风就忘记张开手，忘了我也能是风，一步一步踩着沙漠，再一步一步踏成绿洲。亲爱的那个自己陪我走过，家常饭桌，人间烟火，生命的风景还能把握。一日一日我往前走，在一年一年喜悦丰收，是那些寂寞让我成为我。如果有一种温柔叫做时光沙漏，就让快乐不曾驻留，我 细数着过错，在风雨之后，天空忽明忽暗的交错，我依然是我，一直走，走到下个宇宙，永远看不到尽头，一步一步踩着沙漠，再一步一步踏上绿洲，亲爱的那个自己陪我走过，家常饭桌，人间烟火，生命的风景还能把握，一日一日我往前走，在一年一年喜悦丰收，是那些寂寞让我成为我，如果有一种温柔叫做时光沙漏，就让它拥抱我。如果有一种温柔叫做时光沙漏，就让 歌手许光汉的一日，这是一场对自我历程的回顾。我觉得也正是有这样一场回顾，好像在借助歌曲那种平静的曲调，帮助我们慢慢的回想过去的这一天，以及快要过去的今天。歌词当中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一步一步踩着沙漠，再一步一步踏成绿洲。”一日一日我往前走，在一年一年喜悦丰收。很笃定很温柔的歌声里面，也有着很笃定的那种脚步声。在成长过往的路上，每一天的收获其实都是我们的后盾，更多的我想是自己对自己坚持的那份肯定吧。不都说过你最大的对手就是你自己吗？相信大家也曾有过一段需要自己走过的路，也有过需要自己选择的时候，也有过需要自己去经历风雨的瞬间吧。而这个时候反而会发现自己才真的是那个坚强的后盾。 已过，都变成新的， 还是的心跳。 所以在邓紫棋的这样一首新的心跳当中，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非常认同我刚才说的，很多时候坚强的后盾就是自己，对吗？爱听听说后盾没有，靠自己。微蓝也说，后盾就是爱我的人呢，为了让他们放心，好好照顾好自己。新的心跳，我觉得一如既往的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那种满满的正能量和不断积极向上的那种活力，对吧？生活就是一场未知的挑战嘛，就是我们需要面对这样的挑战，给予它一种全新的激情。当然了，还有精神后盾给予我们的那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当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挑战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会拥有新的心跳。欢迎各位添加听听 FM， 今天我们有特别的活动邀请大家来参与，是我们2021声音记忆聊天室特别宣传活动，而且今天的红包会特别的多，欢迎大家点击聊天室当中的卡片前往2021声音记忆专题留言，可以在评论区找到我，首次留下自己2021声音记忆的还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另外，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开启，从即日起到31号，大家可以登录听听 FM 的客户端，参与到我们比如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的系列活动，点赞留言难忘2021的声音记忆，包括冬奥有我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来瓜分现金红包。每天的18:30，记好这个节点，18:30，红包雨会来袭。而且在我们跨年特别的融媒体行动当中，大家一来互动的话，也会得到特别多的惊喜好礼。今天我们说我的坚强后盾，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留下了他们的想法。思思说，希望家人朋友都健康都平安。1246说，希望疫情赶紧消失吧。北京五号线也说，疫情还在，就剩这个了，年初的时候想着今年就已经过去了呢。 常常想起你年轻的样子，转眼已是多少年的事，别人都说我身上能找到你的影子，就算日子苦也不曾服输。长大以后还我牵你的手，爱是恩不言谢的深雨后，拖着我看更高的梦，更远的天空，守护我的超级英雄。老爸我爱你，我知道你拼尽全力为我遮风雨，撑起整个世界，一份爱用尽双倍的力气，却只字不提。老爸我懂你，你叫我前任永不 手，还是恩不言谢的神与后，拖着我看更高的梦，更远的天空，守护我的超级英雄，老爸我爱你，我知道你拼尽全力为我遮风雨，撑起整个世界，一份爱用尽双倍的力气，却把我懂你，你叫我坚韧永不放弃，未来有幸福可以，用爱将你唤醒，我是你的眼，是你的双臂，你是我心跳。爸，我爱你，我知道你拼尽全力为我遮风雨，撑起整个世界，一份爱用尽双倍的力气，却只字不提。老爸，我 老爸我爱你，老爸我懂你。我想这首来自金志文的两字歌曲《老爸》会成为很多人在歌单当中留下的那一首，很投入的《老爸我爱你》，是不是也让收音机前很多以为人父的人都已经潸然泪下了呢？触动到了我们心柔温柔的地方，对吗？老爸是多少个家坚强的后盾，那个不善言语的人，那个一直默默支持我们的人。我们一直说老爸的爱真的是很深沉很伟大，可以成为我们乘风破浪时抵御海浪的最坚实的后盾，对吗？而在这样的后盾当中还有谁呢？想一想，给你一点时间，忙活了一年了，从年头走到年尾，想一想自己成为了谁的后盾，而谁又成为了你坚强的后盾。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澳洲的一对兄妹，来感受一份抑郁轻快的跳跃。 尽所有的坎坷，你对我的爱我永远铭刻。我没有没有向你诉说，你一直一直想着我，让我守望的梦想开出最美的花朵。你对我的爱我永远铭刻。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刘慧，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只愿做好你60分的朋友。我在北纬39.9，东经116.4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即便不见面，也会有惦念。 Juste une rencontre, un échange, et t'avais pas basculé. Mais il y a plus d'étrange, tout ça arrive au moment où tu te sens le plus acculé. Tu verras des gens bien qui te tendront la main. Ce sera à toi de ne pas rater l'occasion et de toujours croire en ton destin. N'attends pas que les choses viennent provoquer. Ne laisse rien à la chance. Ces propositions m'accèlent, évoquer. En attendant. Où la chance ne compte pas, donc ne redescends jamais ta garde. Quand tu seras au plus bas, pense à ceux qui ne sont plus là et qui de là-haut te regardent. Baisse pas les bras, tout vient à point, qui sait t'attendre. Les gens avec toi ne seront pas tendres. Garde la foi, sois comme le phénix qui renaît de ses cendres. Les soldats malgré les coups de la vie incessants. Dissiper les peurs, les pensées émancipées, les esprits domineront encore et alors. Crois en ton destin, tant qu'il en reste un. C'est ton objectif et surtout ne lâche pas de l'est. Un de l'est, personne ne te dicte ce qui est bon pour toi. Si tu ne sais pas, alors qui le saura. Avant d'atteindre le bonheur, je sais que la route est encore longue. Mais un jour, toi et moi, on l'aura. J'en ai eu des embûches sur le chemin de la vie. Et je sais que j'en aurai encore. C'est Parfois je trébuche, je me relève aussi, mais j'apprends et cela me rend plus fort. Car mon destin m'appartient, et quand je trace ma route coûte que coûte, je plante les mains, mais je sais bien que l'avenir est fait de tout. Pour atteindre le sommet d'une montagne, il y a plusieurs chemins pour y arriver. Car seul ton courage t'accompagne et sera ton meilleur allié. Maintenant imagine un peu que cette montagne représente tes rêves ainsi que tous tes vœux. La route sera longue et même si l'espoir s'effondre, c'est ta vie, fais-en ce que t'en veux. J'en ai eu des embûches sur le chemin de la vie et je sais que j'en aurai encore. Si parfois je trébuche, je me relève aussi, mais j'apprends et cela me rend plus fort. Quand ton destin m'appartient, il faut que je trace ma route coûte que coûte. Je plante les mains. Que l'avenir est fait de tout. 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法语歌曲，而这首歌也就是想告诉我们面对人生挫折的态度，我们可以是自己最信赖和最依赖的那个人。欢迎你依旧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大家可要动作快一点了，因为在我直播的这一个小时当中，今天在我的聊天室里中奖率会是相当的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很多已经抽奖的朋友们都已经晒出了自己的获奖招牌，就像 Hello December 说的那样，最大的奖在对各位微笑中。今天我们确实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开设了特别的奖池，大家可以多多留言，之后啊，被我精选以后还能够增加各位的抽奖机会。在聊天室当中有一张卡片，写着是2021声音记忆的专题，各位在里面可以留言，也可以在评论区找到我的那个留言，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说在今年好想出去，因为疫情的关系怎么都没出得去。燕林说了云南还有哪个地方，海南，二选一。我想旅行这件事情真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牵肠挂肚的事儿，对吗？而这快两年的时间了，我们有很多人就是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无数次的向往远方，无数次的把自己的心交给耳边的音乐。听听看这一首你是不是喜欢呢？名字就叫旅行。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深入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让一切喧嚣走远。 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 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孤寂，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遇，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这是电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当中的片尾歌，最早你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许巍的《旅行》，是郭聪明、小阿七、曹炳坤、田浩宁四个人一同演唱的歌，好像是混合在生活旅途中五味杂陈的感觉，对吧？ 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情人，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相信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遇，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遇，哦，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我想这首歌真的是给我们这个寒冷的北京今天的降温带来了无数的温暖，对吗？如果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会知道，这首歌也是唱出了电影当中那位外卖员爸爸的心声，看着美好人间却再也没有办法能够陪伴儿子的那种很强烈的很扎心的那种情绪的碰撞，让我想了一句话，说你是全世界的普通人，却是我一个人的英雄。如果要把这句话说给一个人听的话，我不知道你会说给谁。我会说给家中的父母，他们是我们最初，真的是我们最初，也许直到现在也是的坚强后盾。 当雨抹过了太阳，Never mind 当云遮住了星光，Never mind 说过太多别怕日落还会生气的，别怕雨滂沱，彩虹在云层里藏着，只为了等我说到自己都醒了。倘若些许不幸，某时间偷偷降临， Never mind 倘若我会沉入吞没生命的江水，Never mind 路途过半再陷入僵局，那么难， Never mind never mind 的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今天过去了，未来的日子里种着待开的花朵，听到耳朵都累了。 倘若些许不幸，某瞬间偷偷降临， Never mind, Never mind。 倘若我会沉入吞没生命的江水，Never mind, Never mind。 倘若你也正在经历着某种痛苦，它会随江流走。 这是来自歌手姚晨和马一郎的抒情歌，名字叫《放下吧》。我们可以听得到在整首歌曲当中很舒缓的那种吉他声，陪伴着他们很温柔的声线，给我们带来那种非常亲切的感受。我想这也是那种乡村音乐可以给我们带来的特别直指人心的那种非常治愈的感觉吧。如果你也正在经历着某种痛苦，希望随着2021年的流走而一并流走，我们不妨对自己说 Never mind。 所以千万不要忘了自己在这个负面情绪当中一直沉沦下去，希望各位能够沉静下来和自己做个交谈，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自己内心的力量来抵御外界一切悲伤的后盾。同样，你也是自己直面未来的勇气和触摸梦想的阳光，对吗？有非常多的朋友说今年还有什么心愿想实现的话，就是希望去一次环球影城，比如棉花糖，还有用户4856，还有好几位朋友，还有一个在聊天室里争相想实现的小心愿，就是期待今年的小客车指标能够中签。我们一起来许愿吧，希望在北京时间12月16号的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进到我们聊天室里来的这些所有的朋友，在今年关于小客车指标中标这件事情都能够圆梦。我跟大家一样已经5年了，所以别着急啊，慢慢来，终有实现的一天。东一克说，因为疫情想看的演唱会推迟了2年的时间，想去的地方去不了了，想见的人见不了，别提有多难过了。期待疫情早日消散，期待风和日丽，紧紧拥抱想见的人。 这场意外，心却在风里摇摆，你的笑被下起云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 心却在风里摇摆，你的笑被夏季晕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玫瑰的名字若被爱为何凋零成花海、哦哦、等思绪完全波动，今生谁又站在分裂的黑夜。你不知道风的颜色，不知道被吹散的轮廓，不知道时光背面的我思绪踏过星河。你不知道雨的凉薄，不知道被打湿的沉默，不知道时光是本小说，而我是你一旁的角色。 小花快要哭了啊，啊就让我躲在回忆中消失。确定小花快要哭了。 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在很多的网络视频当中都有听到过，对吧？来自刘志佳和韩统一同演唱的《时光背面的我》。我记得在奥运期间，这首歌也曾经是出现在各个社交媒体上，成为了奥运会的专属 BGM， 非常的温暖，非常有力量。因为这首歌，我想也是陪伴了大部分人，一同见证了每一位中国健儿的历史精彩瞬间，对吗？当然我们说每一个默默努力的人都有值得被见证和骄傲的瞬间，很正能量的歌词，给我们带来一种非常多的感动和一种怎么讲快乐的洒脱，我喜欢这样一种感觉。那时光背面的你是怎么样的呢？时光背面的你背后那个强大的后盾是自己还是谁呢？我相信你会为生活付出了非常多的汗水和努力，而我想时光也一定会眷顾每一个默默奋斗的人。看一下时间，还有十分钟，各位抓紧进到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今天在我们聊天室当中的讲池将会是一个特别大的，中签率特别高的，大家可以多多留言哈。在节目结束之后，我还会利用我还可以在里面的一点时间来为大家做精选，增加各位的抽奖机会。谢谢大家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你的故事我的歌，每个工作日的下午3点到4点，请记住这个频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带来阳光，为你带来温暖，为你带来坚定不移的信念，这是我希望带给各位的。让我们用音乐，让我们用自己的信念去抵挡外界的一切黑暗。摩登兄弟刘宇宁，黑夜一束光。 还能承受多少伤，残恋就贴实心肠，用真心换来一场荒唐，但有一束光安抚着我，是我最终的信仰。人活在白天，却禁锢在黑夜。任他猖狂，任他猖狂。 I'm praying for you。 你是黑夜的一束光。照亮心如死灰的过往，你将我勇敢的闯，借我温柔的肩膀，那些曾经跨过我的绝望，终将赋予我翱翔的力量。黑夜的一束光，我也触到了光芒。 一定是活得太过认真，才换来满身伤痕。回忆也漫长，念念不忘。执着的人用沉默抵挡，在心中建座城墙。不解的荒唐，我还是这样飞于流长，飞于